是谁在耳边说爱我永不变，只为这一句啊哈，断肠也无怨。雨心碎，风流泪，梦缠千年。